谁的瓶子？ 谁的瓶子？ 三个和尚。 三个和尚。 留着胡子。 留着胡子。 糊涂学生。 糊涂学生。 什么毛病？ 什么毛病？ 什么时候？ 什么时候？ 容易明白。 容易明白。 橘子红了。 橘子红了。